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八十集，应急电源。冬至的后背抵着电梯墙壁，紧紧握住剑柄，用力往前一递，剑锋穿透怪物的头颅，从另一端穿出，又被狠狠地拔出来，怪物倒在地上，骤然的重量让电梯也禁不住摇晃了一下。冬至喘了口气，又提剑把怪物的头颅砍下来，将他沉重的身躯用脚挪出电梯。冬至蹲下身，端详起怪物的头颅，依稀还能看见五官，可能是人类变异的，果真有点像电影里的舔食者。但不一样的是，这种怪物浑身漆黑，头颅的皮肉被下面的骨头崩开，原本的眼珠不翼而飞，取而代之的是两个黑色的肉洞，鼻子却高高鼓起，应该是视觉退化之后，嗅觉取代了视觉，所以他每次都能精准地找到自己。出了电梯，冬至随手捡起一件外衣，擦干净青竹剑，然后推着推车朝巴森他们所在的方向走去。以前冬至刚得了青竹剑的时候，每天练习之后都要擦一遍，时不时拿出来欣赏的时候也要擦一遍，务必让剑身锃亮锋利。但现在这把剑开始被他真正作为武器来使用了，他也因此愈发的想念感激青竹剑原来的主人。如果没有龙身给他的这把剑，他能不能撑到现在还是未知数。巴桑他们早就等得着急上火，要不是这里只剩下老弱妇孺，巴桑早就想下去找冬至了。看见冬至带着食物平安归来，众人都高兴万分，巴桑赶紧上前帮冬至把推车推进去。 辛苦你了。 他拍拍冬至的肩膀，冬至摇摇头，接过顾美人递过来的矿泉水，一口就喝掉大半瓶，才感觉身体流失的水分一点点补回来。 刚才我在下面又碰见一只怪物。 那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你们这边怎么样？林毅有消息吗？ 没有。 这栋大厦不安全，我怀疑还有不少怪物潜藏在暗处，商场的电力可能维持不了多久。你们发现没有，冷气好像已经不像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那么充足了。 话音刚落，像是为了回应他的话，头顶灯光倏地灭了，整个商场霎时陷入一片黑暗。 不要再立 flag 了。 顾美人哭笑不得，冬至捂上嘴巴。 我闭嘴。 商场难道就没有应急灯吗？ 有的，一楼有统一的应急电源，就在这一层的电房，我知道在哪儿。 那群人里的柜员站了出来。这种天气，加上这种心情，在商场里度过一晚上，可以想象会有多么闷热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暗处还隐藏着怪物，黑暗中根本防不胜防。这个念头刚起，一个女人的惨叫声响彻商场。在人群里头，巴桑倏地回头，冬至已经出手，刚刚在地下超市的历险让他已经形成对敌人的一种反射，紧绷的身体一下子就做出了反应，符火化为一道亮光掠向声音来源，兽类的嘶吼声响起，又是一下人类的惨叫。骤然明亮的环境来到黑暗中，普通人的眼睛还无法完全适应，但怪物却完全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是依靠嗅觉来捕食猎物的。在冬至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有两个人在黑暗里丧生了。冬至打开手机灯光，一手握着剑，紧紧地盯住周围。 顾美人吹起笛子，企图麻痹怪物的行动力。巴桑则让人群进一步聚集起来，他站在外围。啪的一声，动静不大，但在众人屏息凝神的寂静中却分外显眼。冬至现在的反应越来越快，几乎在声音响起的同时，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东西，符纸就已经飞出去了。果然有怪物，而且符火似乎命中了，怪物嗖的一下窜入天花板的隔板里。所有人努力压抑自己的喘息，想要哭泣的女人也咬着牙关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猎物。 得快点找到应急电源才行。 怪物已经初步具备人类的智慧，他正是断定人类在黑暗中无法看清这个弱点，才选择了这个时期进攻。巴桑随即道： 我去。 我害怕。 我也害怕，那都留下来一起等死吧。 巴桑很厉害的，你别怕，跟他走，有了光我们才能对付那个怪物，你也才能救你自己。 好。 这样的抚慰似乎起了作用，桂圆战战兢兢地在巴桑后面紧紧拽着他的胳膊，两个人迅速离开了。冬至很担心怪物会趁他们落单进行攻击，但他又不可能跟过去，因为这里还有其他人需要他的保护。距离去长白山的那列火车上的遭遇好像至今也没有超过一年，但冬至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从像这群普通人这样瑟瑟发抖等着被保护，到独当一面去保护别人。对于这样的进步，冬至不禁很有些成就感。 如果男神能够在我身边看到我英勇的表现就更好了。 淡淡的遗憾在心头闪过，冬至再一次听见女人的惨叫。 是那个桂圆。 他的心一下子揪起来。 巴桑。 回答他的是剧烈的打斗声和巴桑的呼声，仿佛还有什么动物拍打着翅膀，应该是巴桑召来的鹰隼。 快吹笛子。 顾美人如梦初醒，赶紧拿起笛子吹奏。冬至皱起眉头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 如果怪物不止一只，其中一只寻迹去攻击巴桑，那么另外一只会留下来，等我们这边心烦涣散，再趁机猎取。 鼻尖传来淡淡的腥味，冬至想也不想，直接往上掷出符火。手机灯光跟着往上照，黑影一晃而过，证实了他的猜测。冬至蓦地转身，黑影正朝顾美人身后扑去。 趴下。 冬至人飞奔而去，刺向顾美人。顾美人显然对冬至十分信任，他的话刚出口，顾美人想也不想就往前趴倒，而此时剑正好刺到他上一秒还站着的位置，那里正好是怪物扑上来的位置，剑锋插入怪物的头颅。顾美人只觉脑后一热，星夜就溅了他一脑袋，清奇的味道让他忍不住干呕起来。冬至喘着气，脚下一软，也跟着跪倒。刚才如果顾美人反应慢上一秒，青主剑刺入的就将会是他的脑袋，冬至差点就伤了同伴的性命。灯光大亮，应急电源开启了，冬至跟顾美人相视一笑。 多谢新人， 合作愉快。 巴桑回来的时候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脸上没有半点高兴。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刚才那个桂圆被怪物杀死了，也许为了他不变成丧尸，巴桑还顺手了结了他的性命。 他被刺下一块肉，我不得不杀了他。 你已经尽力了。 冬至想要拍拍他的肩膀，却被他避过去。巴桑缓缓转身，顾美人倒抽一口凉气，几个普通人则下意识地倒退了好几步。巴桑的衬衫已经被划破了，一道血痕从后背的左上到右下正缓缓地往外渗血，伤口本身并不致命，但是那些怪物也带了尸毒，一旦被抓会被咬，等待他们的 就将是变成丧尸的命运，没有人能例外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